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7集，世家一。这静妃自来在宫里横行霸道惯了，虽是骄纵没脑子，却也没有人敢去触她的眉头。便是显德皇后平日里都懒得和他计较，今儿却没想到会在沈庙这里栽了个跟头，或者说是在瑞王这里栽了个跟头。沈庙就算再伶牙俐齿，静妃也有本事治他的罪，哪怕是随意找个罪名也好，可是瑞王就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。瑞王刚来陇邺的时候，朝堂之上朝臣们纷纷反对，明里暗里下绊子，众人瞧着他顽劣懒散的模样，也以为不过是个混世魔王。谁知道人家只用了两年时间，就让那些朝臣看见他避之不及，如同老鼠见了猫都不敢招惹。静妃的父亲也曾警告过他，不要与瑞王为敌。静妃就算再狂妄，也是不敢和瑞王对着干的。永乐帝都拿瑞王没办法，还别说他一个妃嫔了。他勉强笑了笑， 瑞王殿下百忙，哪里有时间听四妹弹曲儿呢？ 又冲永乐帝投向求助的目光。 臣妾日后会教导四妹的，瑞王殿下千万莫要介意。 本王没功夫介意。 谢景行一笑，揽住沈庙的肩膀。 王妃也没有闲工夫，静妃有空还是多想着为皇兄分忧为好。 静妃咬着唇，尴尬地看向永乐帝。永乐帝面色一沉，再如何谢景行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他的妃子，总是令他不大高兴的。或许从前他不介意，可眼下却是不希望谢景行为了沈庙出头，这样娇惯着像什么样子。他冷冷地问沈庙， 瑞王妃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 沈庙温顺地低头说道，妻从夫纲。显得皇后有些讶异地看了沈庙一眼，似乎没有想到沈庙当着永乐帝的面也敢这么硬气，转而又突然想到什么，笑着摇了摇头。永乐帝闻言沉默着盯着沈庙许久，他的目光可谓是有些凶狠了。只是沈庙低着头，也不知是装傻还是没有看到，总归是温和的垂眸，对这样的目光视而不见。谢景行直接拉起沈庙说道， 皇兄要是没有别的事交代，臣弟就先走一步了。新婚燕尔，我们夫妻二人有许多事要做。 记住朕与你说的话。 谢景行似笑非笑道。 哦。 只是那个哦字却怎么也不像是把永乐帝的话放在心上似的。沈庙和谢景行二人离开后，永乐帝似乎极为不高兴。一甩袖子，连显德皇后和静妃也没理，径自离开了。显德皇后和静妃就晓得永乐帝这是动了怒啊，一时都没有跟上去。静妃看着显德皇后说道， 姐姐和瑞王妃感情倒是挺好的呢，方才一个劲儿的为她说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二人早就认识。 瑞王妃知书达理，聪慧贤明，自然惹人喜爱。 显得皇后微笑道， 可姐姐别忘了她可是明棋的人。 景妃狠狠地说道， 明棋的人来大梁，谁知道她心底有什么打算，姐姐要帮着她，可别日后将自己也拖下水，陛下怪罪起来连姐姐也一并怪罪了。 既然嫁到了大梁就是大梁人，景妃莫不是要连瑞王府也一并怀疑了？瑞王妃与瑞王是夫妻，就是一体。 论起口舌来，景妃又怎么会是显得皇后的对手？景妃冷笑， 姐姐还是如此的会说话， 乔治也对瑞王妃极为信任，看来是铁定要站在瑞王妃那一边了， 显得皇后不置可否。 可是怎么办呢？ 静妃突然一笑， 姐姐帮得了她一时，却帮不了她一世，瑞王府可不会只有一个女人，便是我四妹没有机会，也总会有人有机会的。 瞧着显得皇后的脸，静妃说道， 陛下瞧着可是很不喜欢那位瑞王妃啊。 瑞王府的事情不是你我二人能插手的，瑞亲王自有主张， 妹妹也不敢自告奋勇，只是想奉劝姐姐一句，姐姐不是菩萨，便是心善到谁都能想帮一把，也要看看有没有那个本事，姐姐的今日就是瑞亲王妃的明日。 说罢似乎又找回了方才的场子一般，得意地昂着头带着婢子远去了。显得皇后唇角温和的笑容渐渐沉了下来，目光中闪过一丝忧色。马车上，沈妙开口问道，皇上和你说了什么？ 一些朝廷上的琐事。 谢景行道。沈妙知道若真是琐事，永乐帝也不会特意将谢景行叫过去说话了，不用想他都能猜到一定是与他有关的事儿。今日永乐帝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他不喜欢沈妙，也不喜欢谢景行看中沈妙，或许是因为沈妙的身份太过敏感，或许是永乐帝还有更好的选择。见沈妙不说话，谢景行转过头来捏了一把他的脸说道， 不过你今日让我刮目相看，这一般凶悍的模样似乎也许久没有看到了。 凶狠？沈妙反问。 不然？ 谢景行叹息，仿佛回忆般的说道， 当初在明岐卧龙寺的时候看到你，我就想沈家姑娘真凶狠，日后也不知谁家少爷倒霉才会把这样的母老虎娶回去。 沈妙平静地看着他，你是不是想吵架？谢景行唇角一扬说道， 这就对了，这样才是我谢家人。 沈妙被他这么一打岔，方才因为谢景行隐瞒永乐帝的话而产生的不悦也烟消云散，就道，你不与我说皇上和你说的话就罢了，不过静妃是什么人？皇上似乎极为宠爱她，只是我瞧着却没什么特别的。沈妙斟酌了一番词句说道。谢景行险些笑出来，之前静妃说沈妙瞧着无甚特别，这会儿他就原封不动地还回去，倒也真是记仇。他道， 静妃是卢将军的嫡长女，卢将军就相当于你们沈家在明岐的地位。 沈妙挑了挑眉，原来是手握兵权之家，难怪永乐帝要对他格外宽容些了。 大梁和明岐不同，明岐的武将已经极少了，沈家和谢家各自分半壁江山，大梁文武齐名并不刻意偏颇，因此武将众多反而难以集中。卢将军算是其中兵数众多之人，也正因如此有些放肆了。 谢景行说到此处，眸光闪过一丝冷意，看静妃在后宫是个什么态度，就知道卢家在陇邺是什么态度了。沈妙道，后宫中的女人代表的往往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女人，她们身上还维系着一个家族的声誉和实力，家族底气越足的也就越有恃无恐，单单只凭宠爱大约是不行的。就如同前生的她，若不是背后有沈家，傅修仪只怕连看也不会看她一眼。梅夫人之所以生得傅盛位置直逼太子，除了梅夫人本身极有手腕腕，还因为她那个精彩绝艳自己挣出一片功勋的兄弟。想着梅夫人，沈妙忽而怔住， 前世的梅夫人在几年后复修仪登基后，她去往秦国就出现了。今生复修仪不晓得还会不会东征，可沈庙已经来到了大梁，梅夫人还会出现吗？谢景行没有注意到沈庙的走神，赞赏道： 不错，静妃骄纵，卢家放肆，皇兄有意打压，却也得徐徐图治。 不能制衡吗？沈庙问道。谢景行摇了摇头。 卢家是先皇的人，先皇剩下来的人已经被皇兄清理得差不多了，除了两家外，武将卢家，文臣叶家。卢叶两家根基极深，党羽众多，若要连根拔起，只会伤及皇室基脉，皇兄不能操之过急，他们也深知此意，才敢有恃无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